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114集。 安大人呐、啊，听我说，你们真该电子化了。蓝河道， 银才弱弱道， 哎呀，这不是资料太多吗？就算要录入，也得很多年。还是多谢来老爷提醒了。我们大人也说，必要树一树新风。像这次涉及到的相干人员啊，不单是此鬼要捉拿，那些明明知情，还要付款兼冥婚的，都要让他们好梦变噩梦，以示惩戒。 嗯，见好啊。 蓝河道，他刚听那些小鬼交代作案流程，才大约猜到自己没被找上，但有些个阳间的买家，比如陈天骥，明知道这样可能牵连到明星本尊，也毫无所谓，同样是恶行。这种在阳间没法处理，如果城隍庙能小施惩戒倒是不错，也算给陈兴阳这样的受害者出了口气。阴间机构庞大繁荣，处理六道轮回，文书卷帙浩繁，偶有出错。城隍庙换任后还积极补救了，蓝河也不好说什么了，把他们送走。再看那原本的新娘子，陈天骥的女儿陈娇，她露出了淡淡的伤感。 想想刚才有点过激了，看不到哥哥，看看杀他的人的演员的纸人也不错。 蓝河无语，胡七十九挤眉弄眼。 你喜欢蓝河？ 刚才他们都听到了。陈娇说道。 是啊。 所以你很想看蓝河？ 蓝河忽然道。宋福坛一抬眼有些惊讶，难道小来要脱马？陈娇回答。 你有渠道啊。 蓝河说。 你看我像不像蓝河？ 陈娇这才敢仔细看先前不敢直视的阴差，无论是活人还是死鬼，遇到阴差很多还是不敢盯着看的。 好像是有点，这会儿仔细看了，露出来的眉眼是挺像的呢。 我在下面人送外号阴司蓝河，那这是狐门，最擅长幻术，你给我一叠纸钱，我就帮你圆梦。 蓝河说着摘下了口罩。陈娇都傻了。 我靠，真就像蓝河本尊。 而且在屏幕上看到和在现实里看到冲击是不一样的。他恍恍惚惚拿出一叠纸钱，有点想哭。 我的妆都花了，仪容不对，仪容都没有整理一下。 蓝河接过纸钱还和他握了握手。 没事，很可爱，谢谢你的喜欢。 说罢才带回了口罩。陈娇半晌才捂着心口道， 哥哥，不是大老爷，谢谢谢谢你。 这个钱可花得太值了，他觉得自己都要恢复心跳了。 不客气，你给钱了。 蓝河把钱一揣 走了。 宋福堂看到小来转身后眼中还露出了笑意，也不禁微笑。蓝河从城隍庙的同事处问到了这幽冥婚庆公司阳间的操办者，叫善良。其他无良商贩卖50块钱一张的结婚证，这家伙却是和城无联手卖3000多一张，顺便发展其他生意，大有要做个先生的倾向。像这种就得严惩了。蓝河自然是去找他的好搭档王丽丽。 哦，这个搞迷信还侵犯他人肖像权，我马上就去调查他。 王丽丽记了下来。蓝河莫名感到了一丝喜感，毕竟王丽丽准备去教育人家搞迷信，他好像感受到了平时大家对自己的感觉。 哎，对了， 王丽丽问道， 搭档，你说这世界上真的有龙吗？ 这个问题嘛，蓝河想了想道，应该是有的吧， 但是好像很久很久都不现于世了，至少京城地区据说很久都没有龙的踪迹了。王丽丽脸色复杂。 哦，昨天我还接警，有个人非说京城有龙，而且他观测到了，要带我们去抓。他说他观测了好多年，希望国家能管管。 哎，这个人是不是有个网名叫托塔天王啊？这让蓝河想到了窦老爷子说的新闻了。 托塔天王？不知道。哎，他真名倒是叫李靖。 王丽丽道。 他给我们看了好几次他拍的这个京城龙啊，我一看，要么根本是云，要么呢，和这几次是一样，黑漆漆一团，根本看不清楚。我本来想说是这个胡扯，但是现在想想，以前我也不相信有鬼。 当然，现在结论是龙可能真的存在过，但销声匿迹太久了，鬼都没见过。那托塔天王肯定是胡扯了。这世界上笃信什么理论的人都有，觉得外星人被国家存着的，觉得领导人是蜥蜴人的，还有觉得这个地球是平的。王丽丽不是少见多怪，也因为自己的经历想辨认一下嘛。善良的是有王丽丽处理，蓝河很放心。而且听王丽丽说，因为破了奇案，上面都想把她调到市局去了。而陈兴阳那晚战战兢兢闭着眼到天亮，什么事也没发生。而且在后来的日子里，不但侵权主脑被抓住，这人一张结婚证卖3000多，虽然陈兴阳还是嫌少，但比50块是好多了。更是听说了什么市民梦中被抓到城隍庙去打板子，醒来手上有红痕之类的都市异闻，让陈兴阳对英韶更是尊敬了。蓝河和宋福潭这边则是一起进组了。先前说过，剧组是一个比较注重仪式感的地方，开机必然要祭神的。还有个习惯，就是凡是带鬼怪的作品，剧组会更加小心，不但祭神还祭鬼，平时也得小心，因为怕引来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鬼去虽然是以鬼喻人，但的确也算是走在危险的边缘了。开机之前，窦春庭就代表投资方送来了一幅画。哎，这张灵板特意买来给姑父镇场子的。他把画展开，赫然是一卷钟馗像，抱头环眼，身着红色判官服。钟馗是传说中镇宅驱邪之神，地府判官之一，张贴钟馗画镇邪也是民间的习俗了。而灵判特指安徽省灵璧县所产的钟馗画。灵璧钟馗画据说是以吴道子的钟馗为粉本，有人说过由吴道子画能通神也，吾如天下传写，见失其真，唯灵璧所画往往不还托道子原格，故世群推之。因为具有吴道子的风格精髓，因此天下闻名，是大家推崇的钟馗画。看着红色美，灵判必须是朱砂染的，吴代当风啊，绝对是吴家样。窦春庭得意的道，这张你们知道花了多少钱吗？他比了个数字，现场立刻配合的响起了抽泣声。 这看着还挺新啊，好像还不到上百年历史吧，这个画家很有名吗？ 蓝河疑惑的道。其实大家的想法也是一样的，书画应该越久，画的人越有名越值钱。 灵判不能这么算的， 哎，我跟你们说，灵璧钟馗画每年产出很多的啊，但是每一年最多只有一张，最为灵验，最得其真啊，据说是钟馗的青睐，能够通神。但有些年啊，连一张也不灵验，据说是因为有人心浮气躁了啊，也就越来越少了。 甚至因为大家都不信了，产量也曾经十分稀少，甚至不画了。现在流传在市面上的灵判能有几张属于灵应之作呢？说的好像也有道理，大家若有所思的点头。 哎呀，所以说你们啊 不要太肤浅，不能单看年头长久和画家名气，得看他灵不灵硬。窦春庭骄傲的道，这张啊就是82年的顶级灵判。众人轰然笑出声来，窦少悠了一默，大家也很捧场。窦春庭说道，这我说的是真的，他就是灵璧钟馗画代表性传承人，1982年画的。众人反应了半天说，哦。 本来窦春庭前面的科普都还挺正经，但他一说这个82年的钟馗画，大家就情不自禁想笑，虽然可能是真的。 哎，你们不要笑好吧，我认认真真的讲解呢。 窦春庭抱怨道，早知道不买82年的了，但也实在没有其他更出色的了。大家不知道，虽然画是代表投资方送的，但这件事他爸交给他了，所以他都是自己去寻嘛，力求不被坑。他们稍微一笑，窦春庭就很敏感，生怕自己翻车了。有人问， 哎呀，知道你是认真的啦，不过这个画真的好贵啊，冒昧问一句，画家去世了吗？ 众所周知，艺术家去世了，作品价格可以卖得更高。他们虽然不懂国画，也不知道窦春庭花着几百万值不值，但是82年距今不算太远，就想问问这事儿。窦春庭回答， 当然去世了。 他考究了那么久，自然是有多方面思量的。大家哦了一下，行吧，那不管怎么样，好歹他稀有了。窦春庭总觉得众人的态度还不够，没有显出来对他的认可，恨不得剧组当场闹鬼，证明一下他的收藏能力。他逐一拉着人品鉴，蓝河也被他拉着说了几句，蓝河立刻投降。 我觉得卖这么贵，肯定是有他牛的地方的，但我真的不懂书画，也不迷信，对他的附加价值根本不感兴趣。哎，你去问你哥吧。 这话有一半，蓝河是真心的。他是真的不懂书画，只看得出来判官服朱砂颜色的鲜红。窦春庭听他三句离不开宋福坛，摇了摇头说， 哎，你呀。 蓝河无语，什么口吻，好像他是不懂事的孩子。 哎，说点别的吧，回头去戴安取景，我也会过去的。 窦春庭说道。鬼去还有个比较重要的景没有搭完，在京城拍摄一段时间后就会前往泰山取景，回来的时候景搭完也可以接着拍了。泰山地处鲁省戴安市，又叫戴宗，是五岳之首，也是传说中东岳阴司的所在地了。但无论是阳间的泰山，还是传说位于泰山之下的东岳阴司，蓝河都未去过。所以当初蓝河和宋福坛开玩笑的时候还说， 我东岳阴司小来，最大的梦想就是去东岳看看。 鬼去既然是因为蓝河而起，宋福坛在写的时候涉及到阴司之处，自然是用的东岳阴司某些场景，首先就考虑了戴安。除了泰山之外，那里也有一些根据阴司传说设的景点可以租用拍摄。不过窦春庭说到他也要去，蓝河就疑问了， 你也去？你干嘛？ 瞎忙吧，我爸说让我跟着吃吃苦。 窦春庭道。蓝河点头。窦春庭家就干这个，虽然是花钱的那个，但是什么制作流程都不懂也不行，估计就是让他跟一跟，增长了解。剧组开机仪式之后，工作也就正式开启了。蓝河为这个剧本做了很久的准备，虽然他就是原型，但这是一整个故事，有自己的内核，他也不能赤手空拳就上。整体拍下来还算顺利，就是时常感觉和宋福坛在一起时被盯着。不止因为之前他们的事整得还挺热闹，更是由于宋福坛以前从来不会这样跟组，组里不少是宋其云的老班底，要么作为业内人士也听过宋福坛的习惯，可不就吃惊了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